时的一幅幅图画冰封的记忆渐渐融化，别再等待明天未知的回答，结局总是 好，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坐在我旁边这个帅哥哈，就我们今天晚上的特别来宾，二次元导演达尔，欢迎达尔。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副主持达尔。 是，就我的小助理是不是？ 对对， 要看在外面是非常厉害的二次元导演，但是今天在我的旁边，达尔准备好那个啥了吗？ 啊，我全程配合你。 好，没问题。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对的，同时呢，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呢，我们都会在直播结束后呢上传到我们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也可以呢去收听收看。 没错，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直播也会在腾讯动漫的官方 B 站官方账号上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来收听收看。其实之前呢，我们有期节目跟大家聊到了七月番，也有提到过最近有一部非常好看的国漫也正在连载更新当中，它就是妖怪名单。 对，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妖怪名单的第二季，是在8月3号的时候正式开更了。 对的对的啊，开更的第一时间呢，我就听到了我特别受不了的一句话。 什么话呢？ 就是你想要的我都给你，知道谁说的吗？ 你想要的都给你，这么霸气的话。 对对对对。 是不是郭双同学说的吗？ 其实他们就在我们的现场。 是啊， 对对对对对， 确实啊，就我们的剧中人就在现场哦。 嗯， 然后有大家特别喜欢的全民女神苏九儿，然后还有这个国民好女友郭双石。 没错没错没错。 对，让我们隆重欢迎来自英雄联盟的声音偶像醋醋，欢迎醋醋。 欢迎， 来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哈，大家好，我是来自英雄联盟声优工作室的醋醋。然后在妖怪名单中是为苏九儿配音。 以及同样来自英雄联盟的声优歌手龟娘，欢迎龟娘。 欢迎。 大家好，我是龟娘。 然后今天这个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真的是有福了，因为我们的醋醋龟娘真的是超级可爱，有没有？ 对啊，醋醋 也超可爱。 就是就是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不是，一个是小萝莉，一个是大萝莉。 对，我就是东京天空树。 这个 东京的， 就是我今天一来就看到这个椅子特别矮，然后我们两个人在镜头里就只有胸部以上能看到，我们俩刚刚就一直在讨论怎么样把自己垫高一点。 最后其实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表演区，如果不介意的话。 可以 对的对的， 没错。其实今天我们的醋醋和龟娘会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所以大家想看到这个更多我们两位妹子的倩影，也要多多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其实我就是熟悉龟娘和醋醋的小伙伴应该也知道，就是醋醋龟娘也是在二次元圈里非常有名的唱见和舞见，也有非常多的作品，我平常也有关注。所以今天又利用节目之便，然后见到了自己的小偶像。 对，可以让素素教咱们跳舞。 那行，那你来吧。所以你看，就不要随便立 flag。 对对对对对。 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能够跟我们多多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素素哈，准备在我们这个妖怪名单的海报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要来给大家亲自手绘一个苏九儿的形象，所以幸运的小伙伴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素素给大家手绘的苏九儿。当然现在这个还没有哈，因为素素还木有手绘。对，是会画在背面。 对， 为什么要给大家展示背面？是因为要画在背面，其实是一张这个妖怪名单的海报。同时呢，所有参与我们弹幕互动的小伙伴都有机会 获得由唐人街送出的妖怪名单的精美周边，都包含什么样的小礼物呢？是包括了全员集合的晴雨伞，还包括全套软团子手玩挂件，而且这个里面是包含了漫画作者的签名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些精美的小礼物的话，也不妨多多跟我们发弹幕互动交流。而且我们这个妖怪名单的众筹现在已经是开始了，如果有感兴趣小伙伴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妖怪名单的官博，来多多留意一下这个众筹的信息。 对，反正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问题啊，还有跟大家的互动呢，您只要跟我们在刷弹幕，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精美礼品，还有我们的抽奖的礼品。 是的，然后同时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1，我们闲话少说，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好的，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哎，大家好，我是达尔。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英雄联盟声优工作室的声优偶像醋醋，以及同样来自英雄联盟的声优歌手龟娘。再次欢迎两位妹子，欢迎 二位。 其实说到这个妖怪名单这部作品，还是首先非常想问问两位妹子哈，就是最早3年前是妖怪名单动画第一部更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和这部动画结缘了呢？ 当时就是我们当时在英雄联盟就是那个配音演员嘛，然后参与动画配音的时候都会参与试音。所以说就试音的时候就试中了这个角色吧。 那试音的时候就是来试的苏九儿这个角色吗？ 对的。 但是你这个声音是怎么能跟苏九儿重合在一起的呢？ 我这个声音也可以跟苏九儿重合在一起啊。 苏了 就瞬间变玉了。 对 我其实我是一个，虽然说我本音可能稍微萝莉一点，但是其实还是可以伪造一点点的啦。 所以什么叫声优呢？这种强大的声音弹性，强大的声音塑造力，是不是？那我们的龟娘呢，是什么样的机会给郭霜配音的？ 我也是试音试上的，而且我跟醋醋完全相反，我们两个都是进行了一番自我突破的试音。我试了一个跟我女汉子的本质完全不符合的一个非常 国民好女友， 就是他那个角色出来之后，我就是想，他为什么不让我配这个角色呢？如果我配这个，哎呀，多轻松啊！然后结果我们两个人就完全配自己相反的那种戏路的角色。 对，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就是我们都拓宽了自己的戏路，对， 有一种反差萌嘛。 对。 所以其实两个人最早的时候都是奔着自己最后度的那个角色去试的，是吗？ 对。其实我试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角色出来，然后就因为这部动画一开始只有苏九儿一个女性角色吧，然后就试了这个角色。我发现其实我跟狐狸这种角色还挺有缘分的，像中国惊奇先生里面我也配了一只小狐狸，然后最近配太乙仙魔录里面也配了一只小狐狸，然后这个也是妲己，也是一只狐狸。 所以跟这个狐狸这个小动物非常有缘。 对， 你这么说我跟道士好像我配了好多角色也是道士。 对啊，你太乙， 对，冷霜凝啊 也是道士。 等等，我们戏路事实上还是 不要把自己的戏路限定好吗？ 对，就定死了。 就是狐狸专业户，道士专业户。 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作为声优啊，经常配各种各样的角色嘛，那你们在试戏的时候最早会不会说有那种我想录什么样的然后我就去试什么样的，还是一般都是配音导演给大家指定这种角色？ 一般都是配音导演会，因为他导演会先知道一个大概有什么样的角色和人设，他会心中有一个预想，比如说哪些配音员会可以试一下这个角色，然后我们才去试音的。 而且去之前应该都不知道自己要试什么音吧？ 对， 会没应该没有透露这些问题。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是想给大家来看一下，让我们导播老师给我们考一个视频好不好，就是我们妖怪名单的一个小小的介绍视频。其实可能很多小伙伴对妖怪名单这部作品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待会儿呢，等我们导播老师给我们准备好这个视频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大家好久没有见的小乌狗，给大家介绍这个妖怪名单这部作品。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想就是让我们的簇簇和龟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在剧中配的苏九儿和郭霜这两个人物，他们的性格大概是什么样的，或者你们怎么去评价这两个剧中人物的性格呢？ 嗯， 簇簇先说，九儿前辈先说。 对对对， 我们这个有辈分 之差， 他比我大几千岁呢。 是， 九儿其实是在剧中跟男主角是有很多世的缘分的牵扯嘛，所以他跟男主角之间相当于是有一个多世的情缘吧，我觉得像是一种感情上的执念一样，而且他也是无微不至的一直想要，就是一直关心着男主，一直爱护着他，保护着他，就这样一个非常痴情然后又非常坚强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物 啊。那我们的龟娘觉得郭霜呢？ 郭霜其实也是跟风夕有牵绊了好多事的人，但不同的是她比较悲情，她是一个生来就为男主角风夕挡劫的一个女性，这样一个存在，所以为了她的安全，这一世就是风夕不能再就是对她很好，你们懂的。 但是在第二季当中呢，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对她特别特别的好，让很多的这个女性吃醋，男性妒忌。 我是男性吃醋，女性 哦，对，男性 吃醋。 没有，对对对。 不同的是，第一季郭霜对他好，是因为是奉了自己师尊的命令。但第二季就是真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郭霜脸上永远都有红晕，就是看到风夕就害羞。 这个确定不是导演的恶趣味。 今天叫你们来，你看你们两个人坐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中间应该是有那种闪电的特效的。 嗯，对。 眼神更迷了。 其实我们是情敌组。 对对对对， 虽然两个人都是面带笑意坐在一起， 对，其实我们的 心中是， 但心中都为自己的角色在应援当中，是不是？ 其实这就是女生之间的相处方式， 啊，一言难尽啊。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妖怪名单》这部作品是什么样子呢？一起去看一下。 妖怪名单改编自唐人街原作同名网络漫画，男主角风夕是一名大学生，暗恋戏花苏九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呢，表达了自己对苏九儿的爱慕，意外的成功脱团，开始了和女神之间梦寐以求的恋爱。对于这种意外，狗子我表示。按理来说呀，终于和女神谈上了恋爱，那接下来就要做一些恋爱狗的日常来增进感情了，比如说约会啊，散散步啊，拉拉小手，开开车。然而这一些都没有发生，因为风夕在打工的时候遇到了树妖想吸他精气，这个时候他才从女友的口中得知这是一个人妖共存的时代，而苏九儿是一只千年的狐妖。我的女友是狐妖，我还特别的爱她，这是一个人妖共存的世界，我遇到了一个想吸收我精气的树妖，哎，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风夕淡定的接受了人妖共存的事实，虽然自己的女朋友很厉害，但是厉害的怕不要命的，树妖拼尽全力还是让苏九儿陷入了危险。风夕看到自己的女票陷入危险，大吼一声，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并不是，是大吼了一声，突破了封印，和苏九儿一起收服了树妖。说到封印呢，就要说到男主角的身份了。作为主角，当然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大学生，必须有一个隐藏的身份——杨眼。哎，你问我杨眼是什么？那就是和阴眼搭档做组合喽。由于风夕强行突破，杨眼的身份暴露，于是被道家盯上。道家派了一个小道姑郭霜来保护风夕，却不想啊，那个郭霜第一次见面就要说双修，果然道家人都不走寻常路的吗？风夕已经有了自己的狐妖女友，现在又来了一个双修道姑，妖怪和道家本来就是水火不容，更何况再加了一个情敌的身份，三人每碰在一起，那最倒霉的都是风夕。可一个是自己的正牌女友，一个是贴心送饭还帮做作业的可爱道姑。虽然风夕嘴上一直坚持着只喜欢苏九儿，可是口嫌体正直，还多次和郭霜出去开房，不是捉妖，却不想郭霜中了妖怪的圈套，陷入危险。风夕一怒之下又一次突破了封印，看到了苏九儿和郭霜还有自己的前世的记忆。原来风霜和郭熙前世不但是青梅竹马，还互相喜欢。然而乱世多磨难，二人遇到了妖怪。郭霜因为风夕丢了一魂一魄，好不容易捡回来条命，却丢了关于风夕的记忆，最后独自一人浪迹天涯，只有苏九儿一直陪着风夕。然而风夕却终身未娶，带着前世的记忆和情感，风夕救出了郭霜，而自己却因为两次强行突破封印高烧不退。苏九儿找来了龙之泪解决了风夕。我的女友是狐妖，我还有一个前世的恋人是道姑，这两个人我都很喜欢，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面对郭霜和苏九儿，一个是前世爱不得的朱砂痣，一个是从前世到今生不断追寻陪伴自己的狐妖。虽然看起来苏九儿才是风夕的正牌女友，但是对于郭霜的 的主动和殷勤，风夕却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就在苏九儿和郭双终于能和谐相处的时候，又杀出来一个白富美御姐龙三云。学校的食堂还有妖怪不振，鹰眼也开始频频露脸，风夕养眼的身份彻底暴露，在道家的组织下开始道法的修炼。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把风夕推向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应该说，从他知道这是一个人妖共存的世界开始，他的命运之轮就开始缓缓转动了。妖怪名单动画由绘梦负责制作，在2014年12月12日正式开播。时隔3年，终于迎来了第二季。飒爽回归的第二季不仅画风全面升级，故事也将带来更多的突破。追番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狗子我要温馨提醒小可爱们，在追番的时候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 好的，看完了小五狗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视频哈，确实不容易，3年了，我们终于等到了第二季。 3年了。 嗯，而且大家一看这个第二季，好像确实能够发现，在画风上也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就是人物更加的精致了。 对，科技在进步。 嗯，是的， 红运也越来越多了。 嗯，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们也有向广大的网友征集一些想问我们的龟娘和醋醋的问题。然后，其实有一个问题啊，首先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两个觉得你们的性格和剧中的人物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其实刚刚姑娘已经稍微说了一点，觉得自己现实当中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人，是吗？ 对，现实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女汉子。实不相瞒，这个郭双是我配音生涯当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孩子的角色。 哇， 我当时被我们的导演，当时导演是谢天天老师，我们的天哥，他就是为了让我配这个正常的女性而头疼，因为我可以配萝莉，可以配御姐，可以配等等的什么角色正太，我就是不会配最普通最普通的女生。所以导演当初为了郭双这个角色也是导得我很头疼，但是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嗯，其实是不是配音就是要配一些跟自己的性格相差比较大的角色，才可以让自己好像又体验到另一种人生的感觉， 也算是一种挑战吧。 嗯嗯，是的， 就跟演戏似的。 对，嗯，那我们的醋醋呢？ 我觉得九儿平常 也 状态 反差很大， 好像反差很大。 嗯， 就毕竟我平时是一个萌萌的。 你的内心 不用笑，不用笑，你要发自内心的承认这一点好吗？ 毕竟我平时是一个很软萌的人呢。 对，我们同意这 个。 对，我们非常同意。 啊，同意。 嗯嗯，所以可能就其实平时我对人说话都是很温柔的， 嗯， 不太会像九儿这样，就是透露着阴森森的气息。 但九儿也不是全程 对对对，他就是经常会突然沉下来， 嗯， 但是对待风夕的时候又突然充满爱慕，就是那样一个有点神经质，其实在我看 来突然充满爱意。 对， 其实我记得在第一季的时候，九儿刚刚出场，就是大家都在讨论嘛，说什么校花啊什么，那个就风夕觉得苏九儿肯定是看不上自己的，肯定不会眼里有风夕这样一个小人物的。 嗯， 但这个时候苏九儿就出现说啊什么你好风夕同学，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妹子好萌啊，但后来 对他在故意勾引他， 对，完全没有想到是一只千年狐妖。 没错，这就是他这个千年的修炼的功力就在这个地方。 嗯，所以双面， 所以在这里呢，是不是应该让他再说一遍刚才的那句经典台词啊？ 好， 冲着咱们所有观众说一下。 我知道， 你知道 是不是那句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 啊，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知道刚才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既然他对风夕那么好，那一定就是郭双喽。当然，这两位女友都是各有千秋了，性格上面反差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嗯， 那刚刚已经说到这个最经典的台词，那我们的九儿这句就不用说了。 嗯， 其实郭双也有蛮经典的台词。 对， 郭双那句太经典了， 太经典了， 经典到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在这么正式的场合说出来。 说吧，我们洗耳恭听。 嗯，好，嗯，这句台词是：风夕同学，请和我双人修炼吧。 大家可以去掉两个字啊，随机去掉两个字， 对， 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人练吧， 这个倒是做成鬼畜，双双修， 双修， 人练。 没准下了直播之后就已经 出现，对，已经出现了啊。嗯， 对，所以我们龟娘的粉丝已经，你看大家已经说了要有鬼畜，所以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对， 对，其实这句话也是 放开一下自我。 嗯，就是你也很难想象，就是像郭双那样的一个小女孩能那么直白的说出这样的台词。那你在剧中配这样的台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心里哎呀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或者有点点害羞？ 没有，我就是太不害羞了。这句台词是我整个妖怪名单动画里配下来录的遍数最多的一句，反复的录。 对，好像 就天哥一直说，你能不能再害羞一点，你再像一个妹子一点。 也是 说的 心中的汉子之力。 对，其实看那个郭霜也是非常有女友力的这么一个妹子。 对，其实郭霜她从性格上来讲，其实是一个比。应该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女生啊。 你是在说我们的九儿大人不正常吗？嗯，看来自九儿的。 对， 主持人你要那个注意一下， 对对对， 不要随便发表不合适的言论，以免让我们的粉丝造成一些不好的理解，是不是？其实刚刚也说到这个经典台词嘛，然后两位妹子也是跟我们现场的还原了一下。其实现在2017年再来看这部动画，和当时大家2014年在录这个动画的时候，你们会对这个作品有不一样的理解吗？或者会对自己的所配的人物有不一样的理解吗？ 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后面发展是怎样的嘛，所以说从一开始我觉得到后来就是自己越配越能够抓住九儿这个角色他真实的内心的东西了。一开始他表现得很外放嘛，就经常就很主动去追求风夕的那种表现，就有一点点小就是很心机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他是有很多很多事的原因的，然后有那么多的事的情缘的牵扯，就是其实是很有深度的一个角色。 所以自己在看待九儿方面也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对， 其实我现在觉得九儿这个角色很多时候都是在默默的等，你看就现在给我们透露出来信息是他已经等了好几世了。然后也有其他人说那你作为这个千年狐妖大人，你还要去默默的等这一世吗？但是你会发现九儿的选择还是蛮坚定的，就是好像还是要这一世 等 守候风夕同学。 其实就是说在剧中我觉得他其实也很主动，但是都是被他身边那位层层阻挠。 哎，其实你要说他真主动的话，他身边出现郭霜的时候，我觉得那九儿肯定就不会允许这么样一个女孩出现。但你会发现他们两个在第二季居然已经可以正常的对话了，有没有？ 对， 不是，重点是第二季我生气的发现风夕的后宫又多了， 对， 又多了很多妹子。 对， 是的。起码我们现在知道 几万一颗药丸来，五万一颗药丸塞进去了， 叫什么龙三元呀， 还有三元 姐姐灵令啊， 对， 就各种风格都有了， 哇， 齐活， 真的是，所以真的 这是他的放任造成的结果。 所以我们这个漫画变成一个后宫番了吗？ 那我们的郭霜同学，你觉得呢？就是3年后再看这个人物角色，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吗？ 会有，因为之前就觉得他是一个认真到就是执着的。病态的认真的一个女孩， 就是有点偏执，也不能说偏执， 对， 就过分执着。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到第二季呢，我突然发现，其实她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很萌萌的小妹子而已。 对， 她只是有很简单的爱恋，就是这样。 比如她在内心有非常的纠结，是吧？虽然买了很多炫迈口香糖，但是她 帅， 确实是。 那现在你在配郭霜的时候，就说有没有想改变，就是第一季时改变的一些状态呢？ 其实有，就是包括第二季播出的时候，很多观众也发现了第二季郭霜好像没有语气，没有第一季那么认真了，反而经常会非常的害羞，甚至还有些软萌。 哎，这是不是暗示了一些剧情的走向呢？ 这个我们就不能说 了。 不，从这个表情，大家从表情上可以猜一猜。 对， 这个剧情未来走向会如何发展呢？ 对， 一个是前世的这个挚爱，一个是好几世纠缠不休的这段痴情，最后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呢？ 当然还有一堆马上要乱入的。 现在出现的好像是龙三元已经是出现了， 对，已经出场了。 像那个灵灵也出场了， 但他好像现在和风夕还没有太多的沟通，是不是？ 对， 只是他宿舍的同学男同学沉迷， 对，就送了个药。 对，但是玲玲的人气很高嘛，就我经常看弹幕，就看到弹幕上所有人刷啊，我的玲玲什么时候上线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哎，苏九儿的地位下降了，好难过。 有人说了，现在最低的地位是郭霜， 为什么？ 哎，我们两个人是来哭惨的， 没关系， 所以我们俩就达成了一个联盟， 对， 叫什么联盟？ 叫做失恋联盟， 有这么一首歌。确实是。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非常感谢我们的醋醋姑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上半场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暂时的说一小下再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进一小段片话，片话过后是我们的醋醋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宅舞，是埃罗蒙埃老师的 OP， 是不是？ 对，是我最新发的一支宅舞， 所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醋醋辛苦，醋醋让我醋醋回来就坐好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达尔。 嗯，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英雄联盟的声优偶像醋醋，以及同样来自英雄联盟的声优歌手龟娘。再次欢迎两位。 欢迎 啊。怎么样就是今天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赚到了，有没有？是不是达尔？ 对，这个难得看到我们醋醋在电台上啊，还有我们音频视频同步， 第一次在电台跳舞， 第一次 有什么感觉？ 就啊， 其实就经常之前有小伙伴们啊说，那你们在电台跳舞的话，那收听的小伙伴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听歌啊。 他们可以去想你在怎么跳。 对，给大家一点就是留下想象的空间嘛。 对， 当然了，如果没有赶上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的 B 站账号上会有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录播的回放，如果您想看的话，也可以随时找到每一期的节目呢。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个，妖怪名单配音的一些小故事，是不是？其实大家也非常好奇啊，就你们在录这个第一季、第二季的时候，有没有在录音的时候发生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就有一个听众他就问了，他说，大家在配音的时候，面部表情会不会跟着剧情和人物的那个走向出现各种演绎的情况？ 嗯。经常会 家常便饭是吗？ 对，甚至就是我们都不太希望被拍到配音。 对， 就是本来还觉得 会有人拍吗？应该不会吧。 有时候会有啊，因为现在也经常会有为了做宣传呀，然后就会拍配音演员配音时候的样子， 所以要刻意的去克制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 他们可能会 我们有时候也不会刻意的去克制，然后回头看了视频之后就 啊，默默的点上一个叉。 嗯，其实大家也都是不容易啊，就一方面又要感情充沛，另一方面要做好表情管理。看看、现在我们声音偶像也是如此的不易，是不是？ 是的， 对。对，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跟我们观众来一下互动了，就是、请二位呢，就是为自己啊。再跟我们的那个观众啊互动一下，说一句话、每人说一句话，然后看看我们网友呢是最喜欢苏九呢还是我们的郭霜呢， 就每个人为自己的角色应援是吗？ 对对对，应援一句话。 这么赤裸裸的拉票吗？怎么有种拉票的即视感？ 就是让他们在咔嚓咔嚓咔嚓这时候音效就要加进来了。 嗯 嗯，那我们初次先来吧， 先吧。拉票应援。 哎，刚才不还说前辈先吗？ 对呀、 我们要那个尊老爱幼 啊。 就刚做完老先要爱幼。 对对对对。好，那这个我先来吧。就是怎么说呢，郭霜没什么票可拉的，郭霜只喜欢风心一个人。 哇这就已经拉了， 哈，暴击。 嗯，好，我们的网友也可以刷起来啊！如果支持郭霜呢，大家就打上他们的名字；还有支持我们九儿呢，也可以打上名字。 你看看，就给我们这个 Ruby 是小西啊，说别说了，我爱苏九儿，也爱郭霜。你看看这么大， 小西，你好会说话、 谁也不得罪。那我们的九儿。 我想想啊，我还没想好。哎呀，没有想到郭霜来了这一招。 你要使拽吗？ 无论你想要使拽还是什么，九儿都可以给你。 哇， 果然， 现在都不好意思的笑， 双二败了。 我们的弹幕已经刷起来了啊！叫九儿，九儿，九儿， 表示使拽是什么？ 还真是平分秋色呢，有没有？ 双啊！9999， 就去看我们第一动画， 看我们第一集动画。 对，其实这个。作品里面的人物性格真的非常鲜明，就每个人都会有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对，说到这儿，其实可以问问他们，就说关于他们的这个恋爱套路哈。 就里面有很多恋爱套路嘛，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些恋爱小套路 机会啊， 如果放到你们身上受用吗？ 对， 我知道他 太受用了， 他太受 用了，就 是谁天天给我做那么好吃的早饭？ 我一猜就是吃， 是， 就从还要爬进去吗？你住几楼啊？ 那有点吓人。 我身边一个菜刀，一手拿菜刀，一手拿案板。 对对对。 那我半夜看着我会吓死 的。对呀、一般人都是这样， 拿菜刀。 缓缓的升上来了一个人， 就从那个窗户旁边缓缓的升上来， 拿了一把菜刀。 但是拿一鸡腿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然后 鸡腿 从一楼到二楼都凉了。 不至于吧？要刚刚出微波炉的鸡腿。 九呢？ 可以拿回来再热一下。 嗯， 我觉得九儿是一个没什么，就是他套路其实都非常低级，非常暴力。你觉不觉得？ 比如说呢？ 套路低级， 就是他非常 直接， 非常直接，就是那种会让风夕觉得有点害怕的那种。就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其实最好不要太这样，太直接。 我们有一位网友说要让你雨露均沾， 像我们的男主是吗？ 对对对对，雨露均沾。 对，其实提到就是在恋爱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对待另一半的那种方式，比如说无微不至关怀型的，就比如我们郭霜型，然后还有一种像我们的九儿那种，就属于好像看起来比较欲，就会对另一半有一点点控制在里面，但其实说白了还是痴情一片。 对， 那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就或者说你们觉得咱们现实生活中哪样一种方式对什么样的人更加适合，咱们来讨论讨论好不好？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一个情感电台， 突然变成情感电台， 大家一定要严肃一点。 严肃一点，严肃一点。那我们就从刨根问底吧，这个先来说说哈，两位有没有在上学期间被人追的经历？嘿嘿，有。那当时两位怎么 样？凝重 思考了半天。 对， 有。 但是也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就是喜欢就行了， 就很平淡，很普通，很不传奇。 对，非常的普通。 那可能有上百个排着队的。 没有， 已经习惯了，是 你们太高估我。 哎，那就是面对大家的那种，就我不知道男生追女生，达尔可能会比较有发言权啊。就现在男生一般的套路会是什么样的？ 我说吗？是我这个年龄的，还是年轻点的我的年龄的？ 就你这个青春时代吧， 青春时代， 18岁到20岁，在大学期间。 走啊，我们一起去公园啊。 哦，真的吗？你属于浪漫型， 是八十岁去散步。 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玩的，你知道吧？ 你是那种会早上六点钟起床，然后给女生送两个馒头的那种吗？ 当年其实北京特别大，在我的印象当中，不像现在，你知道吧？都 特别大 啊，分区域了。那会儿特别大，我觉得那会儿好像说特远的，可能就放弃了。嗯 啊，你连送两个馒头都放弃， 我觉得太远 了。难道你们不都在学校里面吗？ 啊， 对啊，应该就是男生宿舍。 你好像暴露了什么？ 没有，在 整个北京里面送什么？ 在学校里的时候，一般是这样，就是啊，我是一个好好学习的人 啊。 对对对，嗯。然后呢，也发生了一些，就是说，嗯，同班同学会找我啊，就是会约我。 哎呦，哎呀， 对对对，嗯。 那你有没有主动出击过？ 上学的时候真没有， 真没有， 真的没有，因为我那会儿是学体育的，每天都在锻炼啊，各种跑啊、跳啊，然后那个游泳啊，这个那 运动系男生， 对对对，嗯。 哎，确实，我觉得就是很多姑娘会特别喜欢那种阳光、健康、运动型的男生。 嗯、对， 嗯， 所以你，哎，那你不妨说说，就大家来，就是 啊，好，现在换成了我的节目了，是吗？ 对，你来抛个砖，可能也是我们嘉宾的玉嘛， 啊、 对不对？ 其实是这样，叫我问你啊，醋醋吧，先从醋醋说。 为什么要把醋醋赶上？ 我得先问他。 好好，可以。 醋醋，假如说那个我很年轻啊，现在我是年轻的我，嗯， 嗯， 比如说我说 你八岁。 啊，对，嗯，那个醋醋，那个，那咱们啊，我约你一起看个电影，然后呢，这个咱们一起去吃个浪漫的下午，喝个浪漫的下午茶，啊，然后呢，我们再追 小树林见是吧？ 追一部我们喜欢的动漫，对对对，这样的话能打动你吗？ 就非常校园的感觉，看个电影，吃个饭， 嗯。 然后在一起看个 对，这是一种浪漫的方式， 嗯、就日常吧，日常浪漫的 60分吧， 60分 啊， 哇，60分，赶紧再换一种方法， 换一种手。 那你叫让我们闺娘给打个分好不好？ 对， 这种方式你给打多少分？ 就是醋醋这边可能是普通难度，但到我这边是专家难度， 哇， 很难攻略的。 啊、所以刚才他是不及格吗？ 那这样，闺娘，我问你，我北京给你买套房。 再加一辆车， 再加一辆车。哦，对，上海，上海我买不了，我限购了。我一直想在上海买，买不了了。 嗯，那就说能的话， 能给你买套房。 在你的眼中，我是这么物质的人吗？ 你看，我就知道不会这么说， 直接被打到那个。 对对对，其实我现在是一个不及格的人。 感情是买不来的。 对，那这样我。 感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大哥，尬起来。 哎， 那所以两位会比较喜欢哪？就是相对来说，会觉得哪样比较分数高一些呢？ 我觉得他们还是喜欢就那种特别帅气的，往这一站摆着看就可以了吧？是不是？以你们的， 那我干嘛不买一个塑料模特回家呀？ 嗯，其实这两位都是地狱难度的。 我现在越来越搞不动00后的这个思想了， 对， 搞不动了，真的很难 啊！像我们90后已经过时了， 嗯， 像我们00后的话，比较喜欢出去玩嘛。就是那种能出去远一点的地方玩。 不不不，我觉得00后现在都拿着手机在打游戏， 打 农 药。我10后就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啊？是吧？ 小萌萌，我7岁， 这7岁就已经到了专家难度，真了不得的。 你7岁已经会给人送鸡腿了， 对， 而带着案板， 对，7岁耍大刀。 嗯，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剧中，那你们两个觉得，嗯，谁对风夕的用情更深一点呢？ 我觉得九儿吧， 嗯， 我觉得郭爽， 我觉得九儿，真的 是九儿 了。其实两位都是可以为了风夕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的那种。 嗯，对，就是可以付出一切的那种。其实我对郭爽那条线不太了解，我有点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风夕啊。 是说真的，我在看《妖怪名单》的那个郭爽线的时候，我看哭过，就是他前一世掉下悬崖的那场戏，我真的看哭过。就是被自己的配音感动， 哇，可以的，可以的。哎，但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双儿掉下悬崖之后，其实是九儿过去看 了 他， 对 对 对。 对 嗯、 对， 所以你会发现，真的九儿那种心情真的很难理解，就是明知道，张三丰喜欢的是 郭襄， 就 是、不希望他难过吧？ 嗯， 就是那种已经到了大爱无疆的境界。 嗯， 对，就是他开心就好。 对，其实就是说拥不拥有他好像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只要他能幸福。哇，说起来九儿好悲情啊。 其实在第一季当中我们国商其实是政治安排吧，领导安排。 对，领导安排。 领导安排。 其实他不喜欢冯喜的。 对，第二季其实就是说现在慢慢进入到主题了。 对， 就是如果啊给你个机会让你稍微的改一下剧情，给你个机会的话，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改一下？ 就 跟对跟你旁边这位就是好好竞争一下的话，你想怎么改？ 要我改的话，我这是改那个九儿移情别恋了。好，封西过上场，已经完全没有难度了。 不是，你可以让他，因为他配过嘛，他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体会。然后 可以， 对对对对。 想改剧情的话，我倒是确实一直想改的。 对。 我比较喜欢我的师兄燕昭雪。 你看，你看到吗？ 就天哥那个角色对吧？ 对对对对， 但师哥就是属于比较酷酷的，然后也，哎呀，就师哥这个人物， 我觉得他是那种挺喜欢，就是挺喜欢嘴炮的那种。就 是看到了，他给 第二季大肖 解释 那个招式的时候，感觉 弹幕飘过， 一整集全是他叭叭叭叭叭叭， 对， 叭叭叭叭叭， 对， 以理服妖， 以理服人， 他用嘴炮战胜了一个 boss， 对，那个 哇，战胜了。 那个厨师长， 厨师大妈是我们的师哥战胜的是吗？ 对， 对， 用嘴炮。 哦，这想起来了，确实 说他要对这个人生有新的看法。 对 啊，对，把饭要做得好吃，这样能占领这个全世界的餐饮业。 是的，是的。 然后呢，大妈就觉得哇，听起来很 大妈 的样子， 说明大妈喜欢小鲜肉。 哎，那你喜欢小鲜肉 的，那让风夕出马，你看看能不能搞定。 风夕应该嘴都说不利了。 风夕说：“求求你不要杀我。” 对 风夕还沉浸在一下买了好多张符付不起那个钱的震惊当中，是不是？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劝对方放弃这个事儿嘛。如果说两位劝对方放弃的话，你们会怎么说？ 毕竟我才是原配嘛。那就让给你吧，我是找我的师兄 道歉 了。 好的好的， 我们又达成了友好的合作， 好伤好凉。 其实看到刚才他们这样的话，能不能就说你们刚才也说了，你们是一个反串嘛，所以说能不能你们互换一下角色呢？现在给我们，对，就是你来那个九。姑娘来 九， 我来双儿， 对，来双儿， 是双儿吗？ 对， 然后现在你们两个要。 对，反一下，对 攻略攻击，攻击。 我们说什么词儿呢？ 想一想， 临时想一下， 随便来。 对，随便说。其实就现在的话， 就 聊天的时候也可以吗？ 好。左儿姐姐，请跟我双休吧。 那既然你这么说的话，姐姐怎么可能拒绝你呢？ 有没有感觉？闺娘是不是把自己现实中性格？ 对呀、啊、对呀、啊，其实没，我没听出来， 谁能拒绝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呢？ 对，我觉得两个人还是没变，就是声音是一样的。刚才那段，我相信他们也会做成鬼畜了。 什么？这 期节目下了之后，鬼畜视频满天飞，是不是？ 对对对对。 其实提到了就是这个妖怪名单里面的各种恋爱套路嘛，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可能真的会有自己，就是对爱情的理解，所以可能这种。套路是不存在的，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比如说可能有的人就会喜欢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型，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啊，我的另一半特别有主见，然后帅帅的酷酷的，可以给我一种安全感。所以还是 对，你们各抒己见，发挥一下这个咱们情感电台的这个优势，来给大家我们粉丝说一下你们最喜欢是哪种类型，或者需要我们粉丝怎么做呢？或者对你们未来的那一半，需要这个让他们提前准备准备什么吗？ 准备啥？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 随缘吧，是 吧？我觉得每一种都有每一种可爱的地方嘛，就是不同性格的。但是我相对来说可能喜欢那种话多一点的吧， 哇， 就是能够 健谈型的。 对呢，健谈型的。 那你很适合那个师哥喽。 啊，对啊，是。师哥，真的我们要一起抢师哥了吗？ 对，现在说到现实的话，我就要变一面了。现实我比较喜欢智商高一点的， 智商高一点。 对。 就可以让自己 这点很难打， 是因为你自己智商 智商多高， 非要咱们拉起来。 那你觉得什么样算是智商高呢？ 对 啊，就比如说是学习很好吗？就是或者是在他自己的那个专业很有造诣这样子吗？ 智商高还是情商高？ 对啊， 双高，血压高，那个 三高， 血压高是不用了。 对对对， 对，就是这样。 所以你喜欢一个可以让自己崇拜的人，是不是？ 咦，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嗯 啊， 很多女生都会喜欢就那种可以让自己崇拜或者说可以带领自己前进的这样一个人。 嗯， 因为比如说像我这种选择纠结症，就平常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人就给我这种主见。 不是，因为你本来就太高了， 然后呢 你看不见下边这个矮的， 就是高处的空气比较清新。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不要这样说。其实我也还好了，没有那么高， 挺高的。 为什么这个空气突然变得尴尬了？ 对，我们网友说啊，就是你们二位如果再定不下来的话，就让你们俩在一起。其实他们俩已经在一起了。 人本来就好姐妹。 对啊，对啊，我们九二光双。 真的，你们说什么呢？ 对。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0，我们还有一个大招没有给大家 放。哎，对对对 对, 对， 就是我们的姑娘要给大家。对，要给大家带来我们要冠名单这个开场曲，是不是叫做什么？此时此事与你。那我不知道我们的闺娘准备好了吗？ 嗯，好， 找找词儿是吧？ 我再偷偷的看一眼歌词，大家就当着什么都没有发生。 好的， 那我们的闺娘可以戴上耳机，好不好？ 嗯， 那我们就啊，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这个歌词，嗯 ，OK， 那我们就开始啦。 凝望即是同样的天空啊，此生有你陪我闯荡天涯，似曾相识的一幅幅图画，冰封的记忆渐渐融化。在等待明天未知的回答，结局总是一张无奈的好人卡。别再佩戴虚荣做成的面纱，现在的你已经不再是真无假。不要害怕，相信我吧，劝你冲破命运缠绕的刹那，每天都在不断变化，万物最终都会变成沙，珍惜这美丽繁华，创造我们的天下，放弃运用天地之差，爱上世界已经崩塌，睁开双眼，我在这里呀。 谢谢我们的闺娘，所以没有说错吧？大家说哇，今天好多福利，我当不当众说？ 第一次在电台唱歌，感觉好神奇，真的 挑战了第一次在电台跳舞，第一次在电台唱歌。 是的，是的，是的。 嗯，但电台唱歌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啦。 电 台跳舞，电 台跳舞 还得是我们这个可视化广播，是不是？嗯，其实我们的这个弹幕小伙伴大家也说了，说就是非常喜欢我们的兔兔和龟娘嘛。然后今天也是非常不容易，从上海来到我们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什么想跟粉丝说的话？ 嗯，就是非常谢谢大家喜欢《妖怪名单》这部动画。 嗯， 然后现在第二季也在热播中嘛，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多多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角色，也就是我们其他的配音作品，谢谢。嗯，这么官方啊？ 你一定要说一个非官方的。 那你说个非官方。 对啊，非官方的就是那我们的车票给报吗？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嗯，这次来到电台也是我们非常新颖的一个经历，然后我们心里很激动，也感谢啊妖怪名单，感谢腾讯动漫能够给我们这次机会。哎，好的好。对对对，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收看直播的观众们。 是的，然后我们的妖怪名单现在是每周四上午10点会在全网更新，感兴趣小伙伴也可以多多关注哈。我们的第二季是在8月3号已经正式的开始连载当中了。最后一点点时间，要不咱们再来让两位给大家讲讲，就是在配第二季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小花絮之类的。 嗯， 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在来电台之前，我们就讨论过，你猜主持人会问我们什么问题？就是说。他们一定会问配音的时候有什么 有趣的事，然而并没有，是不是？ 因为我们基本上每次接受采访都会有人有主持人问这个问题， 嗯、 然后 你们，然后有是没有呢？ 到底有还没有呢？ 有是有啦， 嗯， 刚刚也都说了，就是配音的时候会有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挑战啊，等等等等。其实大家不知道，我除了郭霜之外，还配了一个角色。 就是在第一季里面那个树妖小时候的那个绿色的小男友。 哦， 对对对， 树妖小时候的绿色的小男友。 对，那个也是。 可以给我们展现一下，现在说两句。 你要带着我们的梦想，好好活下去。 瞬间回到了第一季。 我们网友。听出来了吗？ 对， 听出来了。 第一季那个森林里面，森林毁掉的里面那个小男孩， 对， 是的， 就大家牺牲了自己。哇，确实是。所以看看，这又回到我们这个声优啊，什么都得，什么样的角色都需要可以驾驭，是不是？ 对。 哎，那你平常在这个日常的练习当中，会不会刻意去模仿或者说挑战不同样的人物的形象，去模仿他们的声线呢？ 不会。会的。 对， 其实早期学配音的时候，大家都是靠模仿然后来起步的嘛，就是多多看其他老师的配音作品，然后从中学习到一些配音的方法之类的。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你们会自己跟自己说话吗？就是拿不同的 自言自语。 对对对。对， 我从小甚至怀疑我是不是有精神病， 精分现场啊。 后来发现 几个人啊， 大家都是这样的，不是我一个人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我小时候更有病，就是我走在放学路上，就是我就脑补自己被采访， 从小就预见到了 自己有 偶像，然后就脑补别人问我问题，然后我就开始回答他。 你是会说出来的吗？ 会有点默念出来的那种小声的那种。我就感觉自己有点毛病。 是蛮有点吓人。如果我再这样 的 话，我会跑掉的。 你们一般是 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会这样。 有几重人格的这种互相聊天啊？双重还是三重啊？ 可能 180层吧。 哎，其实我也想到，我小时候经常会上幼儿园的时候，自己回家点名，点全班同学名，比如谁谁到，谁谁到。然后我爸妈就说这干嘛呢，我说我在点名，就自己点全班同学的名，然后自己答到。是不是大家都会有一种就是类似小精分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没有。 我没有，没关系嘛，自言自语也算了。 可能我们那时候已经不太叫到了。 哦，那你们是 peer。 我们不点名 啊。好吧。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配音的时候，因为我原来也简单的配过，就说有时候一紧张。 哇，那你会配什么样的角色？好奇啊。 咱们先问他。那个你们配音的时候脱鞋吗？ 脱鞋？这个问题问的 好像 脱，我们也不能在这儿说。 不是，因为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好像这个气，有一种气是从这脚底传过来。 丹田是吗？ 对对对，就是初学者吧，好像作为初学者就是特别紧张或者怎么着，就有时候就觉得脚上踩着东西就有一种飘起来的感觉，就必须脚踏实地的。 这一点我得承认，我唱歌的时候会这样，我会觉得不够接地气，气不稳，然后我就会脱鞋。 那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就需要演出啊，穿着高跟鞋，然后一边唱歌，会不会觉得好像 高跟鞋反而也跟就是光脚是一个概念吧？就反而会顶着那个后跟儿。 其实这个后来就练出来了，就不太在意这个鞋子问题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去克服嘛，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客观条件就是这样的。我以为你说脱鞋不脱鞋这个问题是有的录音棚好像会铺地毯。 不是，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很严肃的技术性。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8，非常感谢我们的兔兔和龟娘做客直播间，谢谢两位，辛苦啦， 谢谢。 也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收看。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好，我是达儿。 咱们明天再见啦。拜 拜 拜 拜。